唱的《但愿人长久》，很可惜他的婚姻好像并没有做到这几个字啊。当然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，或者说他根本就不能叫做错啊。人生最幸福的事儿呢，父母健在，知己两三，道不走的爱人，其他都是假象，所以我们不要太计较了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个慈父 Eric Clapton 演唱的纪念他的儿子，悼念他儿子的 Tears in Heaven。一首经典的作品，邓丽君小姐，你怎么说？ 我没忘记你。

闪烁，世界变得有一点无厘头，我的心情像突破树在挖洞，想找到出口，找到出口， 找到出口， 我要找到出口。 时而性感，时而妩媚，时而可爱。哎，他刚刚的笑声就透露了这一点。这是他早期的《牵手》，也是张雨生帮他制作的一张唱片。经由这张唱片，我们认识到了这是一位非常热辣的、可爱的女生。当然，她的嗓音无可挑剔哦。我们喜欢她的真性情，也喜欢她的悲伤情歌哦。内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感觉到她的风情万种。在歌坛演艺圈打拼了这么多年之后呢，她也以导师的身份啊，在很多的新人面前提一些建议啊，帮别人指一点迷津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位导师了，杨坤老师借由选秀节目啊，他的性情也会有了一些变化，他的人生也变得更加完美了啊。从曾经有一点内向到现在非常 open 啊，非常的开放，非常的好脾气、好性格啊，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男人。杨坤这首 Someday 非常律动感的歌曲。 我的

是我唯一的爱。 也许是职业病啊，我通常会做一件比较无聊的事情，就是拿同样的一首歌去搜索不同的歌手的演绎版本啊。我会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因为不同的人，同样的歌词，同样的旋律，他们的人生经历啊，感悟的点不一样，所以他们表达的方式也不同啊。刚刚听到的是黎明的堆积情感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也是这首歌曲，不过呢是邝美云的演绎啊。邝美云是一个情商智商都很高的女性了，虽然她在情路有点坎坷的这个经历呢会让人唏嘘不已啊，例如说她有过一次不太成功的婚姻啊，她跟吕良伟呢结婚3年之后就分开了，不过呢你会觉得她在各个场合流露出来都是一种完满啊幸福。还有就是她的智商啊，这是一个很善于理财的女人，标准意义的富婆了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人生经历很饱满的女性啊，在演绎堆积情感的时候跟黎明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，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，情像细雨没法支持，好想给你知，柔情常在心中想放肆，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，此生可奉献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，谁料爱意没法足以，伤心的每天，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，柔情地去爱，对积自将来，但是没法。 我真的并不愿意让你孤单，让你寂寞，也不愿让你失落，而在牵挂中任你难过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。